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我哋就讲到咧，喺休息之前咧，就系讲传统媒体啦。咁就九十年代可以咁讲啦，其实由一周刊开始，跟住苹果日报系革新咗呢个传统媒体好多对新闻处理嘅方式，包括狗仔队啦，包括报纸嘅副刊啦，包括对娱乐新闻嗰个重视啦。其实以前娱乐新闻都冇咁重视嘅，相对，所以你见到系好多八卦周刊嘅，成周啊、香周啊、明周啊。 分两面睇。娛樂新聞做得活躍了，真的掂了很多。不過以前咧係真的有娛樂新聞咧，一啲都唔渣噶，因為有啲專門報紙啊，係淨係出娛樂新聞 嘅。有足球報紙都有啦。 Specialization 係勁過今日。 但係都係，我覺得都係將日本譬如 Friday 啊、Focus 啊嗰啲狗仔隊嘅文化引入嚟啫嘛。其實，即係我覺得都係受日本嘅媒體影響嘅。即係喺亞洲嚟講，我覺得日本嘅媒體係最發達。咁好啦，跟住而家睇到就係嗰、那個大家睇到啦，廣告嘅資源開始走啦，走去新嘅媒體越嚟越多啦。其實你做動新聞嗰陣時候，有冇睇到嗰個大約 shift 咗幾多個 percent 嘅廣告收入係去咗新媒體咧 ？Even 喺一傳媒裏邊， 嗱，其實一傳媒唔能夠作準啦，因為香港係。一傳媒是其實大家都知道有個政治的打壓的，所以 即是他印刷媒體的廣告收益是因為政治原因的縮小， 即是他縮得即是 不成比例的縮， 在很多年來都是因為那個那樣東西是不成比例的縮，但是這兩年呢其實就整個市場的縮了，即是我自己的掌握就是台灣是台灣來計算了，台灣是比較沒有這個所謂政治上的 是的，沒有打壓， 是的，你當然有時候 你寫一篇東西得罪了 藍定綠、啊、 得罪了一些譬如說某些公司、剛剛好他要下廣告就抽廣告，這個一定有樣，但是就相對地呢都沒有說是個政治上好像香港那樣、但是其實台灣都面對就是那些廣告客呢，我自己覺得就是其實有三層的讀者其實先改變了，媒體呢是遲過讀者的， 廣告商是最遲， 而廣告商是最遲，為什麼呢？他們是 pay saver， 包括廣告代理都是，即是他不看定呢，他不敢下他不知道效果，而且如果我是做廣告代理的話，我後面的客我當然不 sell 他最新的東西， 我下開 TVB 就繼續叫他下 TVB 啦， 安全波嘛， 直至到 TVB 的收視率跌穿20點為止。 現在報紙的情況就出現了，就是可能 circulation 都未跌到說就是那麼突然驚，但是廣告主過去對於新媒體他其實有遲疑的，但是其實大概兩年左右，就是這兩年已經是譬如說你要做年度的 budget 的時候 一定 plan 新媒體， 他就已經是告訴你、我不下紙媒了、哇不下了，即不落喎，係前一年仲係前一年仲 係一半一半， 仲係一個大客嚟嘅。佢今年同即係譬如話，佢同你做新 budget 嘅時候，我唔落啦。咁跟住咧就話，網路嗰啲我落，即係落翻可能你 say 五成到噶嘛。咁你咪死咯。 係。 咁即係你都要去游說佢啊，說服佢啊，可能成個 package 啊點啊， 搞 event 啊， 終於即係落翻少少喺呢個紙媒度。咁呢個已經出現咗。跟政治無關，所以我形容就話已經去到一個翻唔轉頭了，因為連廣告客户佢都開始， 即最後尾嗰班人都走 啦。最保守、最要打安全 最穩陣嗰班人 都要喐啦。即係話咧，報紙 廣告呢個咧，喂，你下可能好快冇廣告睇，即係佢都開始 可能剩翻睇富文啊，賺咗。 係係係。咁呢個咧就係嗱，呢個呢個就係一個一個誒，即係好大嘅警訊。咁但係咁，你以為喎？咁網絡媒體咪好賺咁？咁但係因為網絡媒體到而家咧，啲廣即都未去到，譬如可能以前一版嘅廣告咧，可以賣到好多錢。但而家 切到好碎咯， 喺網路上係好少錢嘅啫。你有時你見到咧，哇！你睇呢個網站好多廣告啊，你要注意咧，佢右上角有個咁嘅少少交叉仔嗰啲咧，其實係我哋叫一啲 Google 嘅系統嘅廣告，係好奀， 分好少錢， 好奀啊， 好奀嘅啫， 奀到一定 要你賣曬啲流量都係好奀， 都未必養到個記者或者編輯啊。 即係咪咯？咁即係呢個情況就係你以為係好多，但係其實唔係。 我想是他那個的廣告商所那嚿錢中間拿走的人多了，以往就很簡單，落你蘋果日報你就可能拿到譬如 50%， 譬如廣告商出了100元，蘋果日報就拿了50元，中間可能那個公司的製作等等這些，但現在就不是，我覺得 多了什麼，現 在是多了很多。第一我一審現在就已經沒有說一些80-90年代網，即初初互聯網出現的時候，一些很大型的入門網站壟斷這件事已經不存在，正正就因為個廣告沒辦法令到一些大型的即入門網站可以霸佔嘛。那好了，就大家按分眾樣在網上一路一路切細去了。譬如我體育媒體，我就只是體育的，我又不會好像一份報紙那樣有體育版，有因為入門網站就還是一份綜合報紙的 concept 來的嘛，但這個已經證明是不 work 的了，已經是 就是分眾， 你叫 Yahoo 就知道 是了，變成就分眾了，已經 Specialty 譬如我這個是講 sports 的，還要是分到是講這個是講籃球的，這個是講足球的 Go.com 這樣，這個是講少女時裝的， 但很簡單而已。 但你說得對的就是譬如你說報紙呢，即是個廣告大家分，即是報紙拿到比較大份， 拿到大份因為它跨不同的什麼，現 在在網路上呢，你為什麼這麼少，就是因為系統不是你的，廣告系統不是你的、 okay? 而是呢、即 是 Google 的，是這個 Yahoo 的， 或者其他廣告 系統，是 YouTube 的。還有呢，就是因為人家已經行了很多，它在背後很多即是運算的方法呢，你有沒有注意到呢，就你一打開看到某些內容呢，咦，不用一陣、你隔離那些廣告呢，譬如你特別下，你喜歡在某一樣東西 即刻一聲擁上 去，你很發覺呢，你第二日或者你關了機再打開，你見到咦，為什麼版版都是給那些， 你曾經看過、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已經背後知道，他不知道你了、他知道你的行為，他未必知道你、但他知道你的行為。簡單， 我進入了大數據年代嘛， 當然了，我都說了、我去這個 Big Data 尼泊爾回來之後、我每一次開親我的 Facebook 有什麼都好，全部都是關於加德滿都的酒店的廣告。 不是做什麼地方、我想看看你的 Facebook 做什麼地方， 你要知道就是 因為我上過 TripAdvisor 去找， 現在 在 Booking.com 找酒店， 掌握這些大數據，掌握這些東西，這些系統或者發展了投入資源，不是個 media 嘛，所以你的內容做得最精彩、你很多寫得很多，哇，你很精彩的內容， 對了， 但是呢其實你幫緊人， 他拿了去賣咯、 那你又問為什麼呢，就因為到媒介沒有向這個發展咯， 因為以前很簡單嘛、報紙就是他很 direct 的，我的客我敷這個 4A's 的廣告商、然後呢就 他 做了一版卡地亞的稿，然後呢他就負責審內印刷媒體，那就拿買你的封底、就因為第一你那個那個 media 的那個 impression， 即是他出現的環境呢其實是很 unique 的，我給了封底你就沒有了，所以呢我可以嗌價，那頁封底可以嗌到50,000元或者10-10萬元， 好貴 好貴的，以前一周刊的封底廣告，但現在不是嘛，你不是你 unique 的嘛，譬如我卡地亞的廣告我可以審在很多 YouTube 的 YouTuber 的片裡面，包括城寨我們都有卡地亞廣告， 不止，而是呢最攞命的是什麼呢，就是我直接可以 target 了， 是 即是你的封底廣告，你的 assumption 就是喂拿上手封底廣告一定曝光最高啦、好了，如果你裡面內版的廣告呢，誰看過，不知道 的， 你那個球鞋廣告我就不看的，因為我不是， 因為就算 even 電視也好，它都沒得個數據沒那麼準，他只是說我這個節目的收視率有多少、 但是現在不是，如果你在看 呢只新聞， 喺網上 嚇，一定我知道你會有興趣呢樣嘢喎。 咁咪谷俾你咯。 嗰個擁有呢啲資訊嘅， 佢 有啲系統嘅，唔係媒介嘛。 係佢賺最大橛。 係啊， 即係而家就係 YouTube 自己賺咗。 系， 然后变咗做内容嘅，系啦，做内容嘅就分唔到个收益。 Facebook 啦，因为 Facebook 已经系一个 你生活已经不能脱离嘅。 系、哎、啊，我都发觉，譬如我 share 个某啲嘢，譬如车啊或者咩啲用品啊之类嘢咧，嗰排突然之间嘅 Facebook 啊多咗嗰啲嘢，我都冇 invite 佢入嚟啊，真系会咧。 个原因就 系咁俾你噶， 我 系 系啊， 佢 check 到我 系 喐 到 吓，你 check 到你 share 个， 其实呢个就等于我哋网台一样啦。譬如我哋兩年幾以嚟無常咁樣不斷做節目、做節目、做節目，其實最終咧一定係 YouTube 賺嘅錢咧係佔咗大橛嘅，而佢分俾我哋嘅廣告費咧係完全根本不成比例嘅，同我哋過去喺報紙生產內容嗰種嘅模式相比咧，所得到嘅回報係不成比例。 但你唔擺上 YouTube 啦。就更慘， 又冇人睇嘛， 係啊， 所以變咗就係咁啊！你只可以係咩？因為佢已經去到大到一個地步係咩咧？就係、是、你唔要佢唔得啊！譬如 Facebook 已經是了 ，Google 也是了，你 search engine 咁樣，係嘛？你唔用佢，咁其實基本上佢點樣排，其實都係廣告嚟啫，邊啲排先，邊啲排後，係嘛？ 根本唔使排啊！而家真係唔使排嘅、而係佢 detect 到，即係使乜排啫？譬如話有啲好小眾嘅嘢，排極都唔排到頭版啦、但係佢唔使噶，我知道你咁小眾嘢，你有興趣，我咪俾你咯。佢即係所以呢個先至係犀利，就係佢可以 target 到。 Individual 即係佢個廣告係 tailor make 俾你嘅，其實係咁嘅話，以往 mass media 係做唔到嘅呢樣嘢，係咁，所以佢個廣告資源咪走咯。 所以其實你話而家做網上嘅媒體啦，要即係如果有具規模啲嘅話咧、其實呢方面即係佢自己 in house 嘅，或者係點樣去同呢啲大數據嘅公司好，或者係去合作 嗱、我就想 呢樣嘢係好重要。 我就想問啦，點解？做新媒體的公司或者舊媒體轉型的公司，他不自己 develop 一套這樣的大數據的平台，那他就可以吃了 YouTube 那橛咯。 吃不吃得埋我很懷疑啦，因為YouTube 已經是這麼大一 一個巨人。你說為什麼沒有的話呢，我想即其實幾個階段啦，所謂網路的發展，其實第一階段大家都知道，就是將報紙的東西放上去而已， 是 digital， 即是對他來說是那個所謂網的發展，只不過是將東西放上去，根本當時無論做老闆的做管理層根本都不 care 這件事，是 要避一格， 直至到現在發覺、我們做開這份事已經死緊， 還有個妹仔越來越大嘛，妹仔大過主 人，你才再去看，也都當然這個也都涉及到、即是 你去轉型的時候呢，做的人他自己的 mind 有没有转型、如果即怎么说，因为这件事真的不是我们本行嘛，即我们本行是自叻就是采访啊，去 内容 啊， 我们是制造内容啫， 是即变成你要去跟一些是完全譬如你是科技的人去合作、这件事其实是一个不容易， 其实 一个 bridge 来的。 月华会不会就是而家呢個時代發展到咁嘅地步，我哋身處一個媒介革命嘅時代，對做 media 嘅人嘅要求已經已經完全唔同咗啊！你唔可以再係一個我淨係做採訪、淨係寫文字、淨係寫報導嘅人，而係你要 all roundness， 即係話你我點樣寫呢個故仔，我賣俾邊啲人，即係我呢個故仔係 push 去俾邊一個讀者，其實後邊都係要 big data， 好似賣廣告咁啦。Even 我怎樣行銷我的內容，我敷什麼 digital platform， 我敷 YouTube 還是敷 Facebook 呢，還是自己的 website 呢， 是不是 即是已經要這樣去想整個新聞工作， 我覺得分兩個層次，即是你說這些工作我覺得是個你可以說個新聞機構的管理層決策層、okay? 因為廣告已經是這樣賣了嘛， 他需要有這樣的 mindset、okay? 那你叫每個記者有咁嘅 mindset， 我覺得又唔通嘅。即係記者其實真係做好自己嘅內容，但係咧，就算你話記者做好嘅內容都好啦，其實已經嗰、那個要求或者個可能性咧，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咁啊。以前我哋係咩啊？採訪完咪 寫 咯， 寫好 啦，拍好張相咯，嚇、有動新聞就拍埋片咯咁。但係而家唔係嘅喎，可以我特別 impress 咧，我記得我唔記得邊間大學，美國嘅一個大學嘅新聞係佢。俾咗一個 internship， 即係實習啊，好似兩個位， 佢 call for 啲咩人咧？唔係記者，佢係揾係讀 computer study，而對 journalism 有 passion 嘅人。 嗯，即係俾個 intern， 係咪 俾個 internship？ 係技術先行， 係啦，半年你嚟嗰個係。是代表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讲的大数据 data journalism， 即是数据新闻，其实你真的要懂 computer science 的东西， 你懂得个 programming 的 language，但如果你又有对新闻的洞察力 和 passion， 喂，其实你真的可以是一个很大的空间来的。 OK， 即我又想讲大家不是很开心的东西了。我很早怀疑香港的教育系统培不培养你所讲的那种人才，既是 computer science 得，是 programming 啊。第二，你有支笔又得的。 嗱，我觉得香港的新闻教育呢，其实都是挺失败的。 我觉得佢 唔系失败，系喺中学。 我觉得 中学唔系失败，开始系由小学、中学开始失败。 而家其实系点讲啊？即我唔知道，即其实系好分啊。 嗯。 即你話美其名就話 specialize 係一樣嘢，但係有時候，因為而家世界已經唔係嘅，即你再去咁樣去淨係，即尤其做新聞啦，你淨係好窄嘅話咧， 分必分到咁細， 唔得嘅喎，我覺得係，其實你係要有嗰個闊度， 嗯， 就算你唔係話一個人訓練曬佢咁，係咪係唔同嘅 discipline 啊，即唔同嘅學系，其實可以 course 啊。 同埋我自己覺得會唔會係 有嗰種嘅嘢？ 即係新媒體裏邊對嗰個新聞編輯嘅要求都唔同咗嘅，真係。嗱，我以前做即係主場嗰陣時候，我都睇過，即係話一啲外國，譬如 Huffington Post， 佢就係完全用呢個即係大數據嚟做新聞編輯嘅。邊啲排頭啊？headline 係乜嘢？根本個新聞判斷唔係在於你嘅經驗，亦都唔係在於你辦報人嘅興趣，而係完全係數據導向。就好像廣告商咁啦，咁我發覺哦，呢段時間最多人嚟睇真係金比嘅。就算我係文人都好啦，我俾你睇嗰個新聞咧，推俾你嘅咧都係金比喎，因為嗰個係數據，唔會講大話。嗱咁嘅情況喎，即係話譬如，就算係美國咁樣咧，佢有啲 Facebook base 嘅報紙係咩咧？佢幾個 version 係唔同改寫嘅，譬如唔同嘅標題啦，用唔同嘅新聞圖片啦。用不同的 caption 啦，同埋用不同的主角添。譬如同一个新闻，可能蔡英文打电话俾 Donald Trump 咁啦，假设可能第一个 version 是用蔡英文做主角嘅。咦，发觉一睇翻啲数据，咦得，反而用 Donald Trump 做主角的 version 系唔得嘅。原来美国人对佢有兴趣咁样，咁咧跟住咧就出个 version 咧，就会系以蔡英文做主角第一身写啦。 阿细亮，阿宇华，令我谂起一样嘢。亂世佳人你知啦，嗰套戲咧，啊佢悲在本小説噶嘛，嗰本小説都係叫亂世佳人，咁樣大陸同埋台灣譯做飄，OK， 原來係有人寫續集，續集咧係以一個版本咧係仍然以個白人家庭為主角嘅，咁啊美國啲黑人條戲就唔順咧，就作咗一本 版本， 黑人版本，okay。 黑人作為主角，咁裏邊嗰個黑人係牧人嚟，咁個肥婆嚟噶嘛，一樣係咁，即係正如佢哋係有呢個 idea。不過你知寫書啦，係即係我睇嗰個銷量咧，嗰個影響啊冇咁快。Where 使媒體你話一個 Donald Trump 做 Donald Trump approach。另外一個可能是蔡英文 approach， 这样也可以，可以整個大陸 approach， 大陸老 闆。很簡單，我舉例，譬如今天葉劉淑儀宣布她的政綱記者會樣，我可能發覺就是網上的人最有興趣討論的其實不是她記者會裡面說那些什麼什麼，然後呢是有興趣她連這個全運會被陝西已經拿了主辦了她都不知道，假設我開始就發覺，原來呢網上的新聞消費者是對葉劉淑儀有一種負面的印象的，你可能從這些的譬如 social media 的 engagement share 的人已經看到了，其實基本數據，你跟著個編輯導向就會這樣去發掘他的記者會上面的奇怪的東西。這個你記不記得 Now 做過一次的，就是用 social media analysis 去分析梁振英的 post engage 什麼人嘛，結果和馮偉光罵戰那次他都是找了一些做这些 social media 的分析的数据公司做 big data， 做梁振英为什么这么黑人憎的 big data。 咁呢個其實可以係用嚟做新聞編輯嘅喎。 嗱，即係呢個 我唔需要請個新聞記者。 你頭先講嘅咧，事實上已經有媒體做緊啦，亦都有佢嗰個道理喺背後啦。我又調翻轉問啦，即係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有啲好重要嘅嘢，你知望即係如純粹即係以前我阿、黎生黎智英都成日俾人鬧啦。喂，讀者導向 啊，重要嘅新聞咪擺埋裏邊咯。因為金比銀算， 咁呢個問題已經俾人鬧啦。咁如果我哋淨係用數據去做，同樣面對咁嘅問題喎。 嗱，我覺得調翻轉，如果報紙做唔到嘅，我覺得，但係新媒體做得到嘅。個原因咩咧？就係話 ，even 我仍然我對金比冇興趣嘅，我對洗米華冇興趣嘅。不過我會自己 search 一啲我有興趣嘅新聞。咁可能我睇到端傳媒好，睇到香港01好，佢哋冇金比，冇呢個洗米華嘅。咁對我嚟講冇影響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報紙就會有影響嘛。即係報紙單全面娛樂化嗰陣時候，份份報紙都係呢、這個哦黎明。我記得最經典啊，有一次誤傳黎明自殺。 嗯， 嗰陣時候《蘋果日報》嗰個發行阿德強就打電話上去總編輯揾阿葉一堅，就問佢：喂，如果你聽日嘅頭版係黎明自殺嘅話咧，就幫我加印幾多萬份啦。嗱一樣嘅喎，嗱呢個 熱啊，但係會唔會咁？ 阿德強就係做緊今日，德強做緊今日。嗰、那個大數據嘅角色啦， 誒會唔會咁樣去高咗 extreme 啦？本來投其所好咧，成事而趨利係啱嘅，係 OK， 即係我哋都要讀者導向啊咁。但係如果你告去咗完全係讀者導向，佢中意睇咩就俾咩佢，會唔會違反咗傳媒最基本嘅咯？ 嗱，呢個亦都好大爭議啦。譬如好簡單，content fun 一種，其實你可以話佢都係一種新嘅媒體嘅形式，就係我完全係。即係逐利嘅，即係分廣告費嘅，我就 base on 啲大數據睇下，今日有一單新聞叫做最多動物新聞啦 ，content farm， 因為多人 share 嘛，分到最多廣告錢啊嘛，咁我咪不斷寫動物新聞咯，不斷去 create 啲咁嘅。即係動物新聞嘅。 你講開動物啦，頭先話咩？黎明瓜咗嗰啲咁啊，早一兩年咧，中意養狗噶嘛，或者個純狗專家 Sisa 吳傳佢瓜咗啊嘛，有冇印象啊？吳傳瓜咗。 Sisa 咩啦？ 後屘要出嚟澄清，我都奇怪話網上吳傳瓜，真係去睇下原來係 嗱，所以亦都係 Donald Trump 之後點解會大家人咁多討論 Facebook 假新聞嘅問題咧？就係好多係落生係 content farm 生產出嚟。 呢個就新嘅問題啦，已經 係啊 content farm 生產出嚟嘅，因為佢追逐嗰個嘅眼球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反而係一路一路發展落去咧，一個新嘅挑戰嚟嘅。新聞嘅道德嘅操守去到邊？新媒體係咪比傳統媒體比黎智英更加市場導向？係咪你必然嘅？因為你新媒體而家睇香港咧 ，so far 其實冇一個係可以 stand alone 有收入模式，即係可以咁講。 係到而家都係。 係咪自由市場嚟講？ 你表面你睇動新聞好似好犀利咁樣，但係你只要將佢嘅成本。同個報紙嘅成本分拆開嘅話咧，佢個編輯成本其實好多時係 base on 個傳統報紙嘅記者啊嘛，其實就採訪翻嚟嘅新聞噶嘛，即係作為嗰個原材料。 啊，即係一加兩用。 係啦，一加兩用。 咁唔係，咁而家即係嗰個成本其實已經打咗入去啦。以前就係一開始。 但佢 stand alone 嘅盤數得唔得？動新聞。 哦，唔係，即係已經唔係叫動新聞，係即係。 Next digital。 係個等於網即係網路。 係。 嗰邊佢已經係將。以前講話報紙 subsidize 嗰啲，其實佢已經有個 formula 打入去嘅啦，即係已經唔係啱我哋啱啱開始嘅年代就係、是、其實咧使錢就係報紙 攞著數就係呢、這個 已經唔係啦 ，next digital、 啊。所以我先話咧，而家嗰個即係嗰個平面媒體佢面對嗰個經濟嗰個壓力，就已經去到一個翻唔轉頭，即係你已經個榮景。已經冇咗嘅啦，已經係。 哦，咁樣嗱，你剛才講到你話我都再想講一樣嘢。你話一個人又要識 computer science， 識寫 program 嘅。 唔係，我唔係講話呢個，即係我又有啲咁樣嘅新嘅發展方向啫。 computer science 都係一樣嘢嘅，另外係要好 innovative， 即係好 creative。第三就係要做 visual， 係好學。 佢有個 visual thinking 啊。visual thinking 係啊， 再加上咧有新聞觸覺。 嗯。 重色之筆是怎樣 的，但我告訴你，香港教育不是說 新聞教育失敗那麼簡單的，是個視覺教育的，是這些東西 我知道 完全不重視的，那 個就是達文西 咯。我告訴你，哪 有那麼多達文西啊，還有 文西就有 啊，文西就有啊，大佬香港教育制度由幼稚園小學 中學去到大學，即係大學生邊度嚟？冇事，唔好怪，大學生係中學生度嚟，中學生邊度嚟？小學生喺嗰度嚟，小學生邊度嚟？幼稚園度嚟，一層一層。 我頭先講話視覺嗰度咧，即係又講翻平面媒體啦，即係蘋果日報做好多讀者調查。我哋讀新聞嘅時候咧，老師教導言好緊要啦，導三咩金字塔啊，標題啦咁。 簡單啲咁講， 我想話俾你聽，而家讀者點樣睇新聞嘅咧？ 係點睇？ 打一個版，當然標題啦嚇，即係咪會吸引到你咧？相 咯，係。 caption 系， 跟住如果你有 table 或者嗰啲插图， 晒 box charts 系嗰啲 charts 睇完都仲有兴趣嘅话， 先至转咗文字， 先睇你嘅导言， 哦， 顶多睇多两段， 系， 哇，真系好重要，好好睇就睇埋佢， 系， 如果唔系就够啦， 即系做好大好大新闻。 所以点解即系如果即系纯文字嗰啲咁惨咧，就系、是。即系而家读者唔系咁睇啦嘛，即系佢要系一个咁嘅方法，好快 视觉导向咯，就 系佢 grab 到嗰样嘢，对佢嚟讲重唔重要？佢想唔想继续知？ 同埋佢好短时间已经判断我想唔想知啊？佢好快已经落个判断噶啦，佢唔想知佢就 skip 咗佢咯。 系啊， 即系等于我哋 skip 广告一样啫嘛。即系网上个阅读习惯就系咁样。嗱，我想问一下啦，你即系完咗呢个喺 Next Media 工作咧，咁我知道就系有一班香港做传统媒体出身嘅人就走埋一齐，就希望去投入去做一个即系 New Media， 一个新嘅媒体。咁头先我哋讲到啦，第一新媒体就未有一个营运模式系可以 stand alone 系可以 sustainable 嘅。咁第二咧就新媒体亦都好多， 即系赚唔到钱， 系啦，一个战国市场咁样 sustainable 啦。 即系如果你哋集合一班咁资深嘅传媒人去做呢个新媒体啦，你哋觉得你哋嘅 edge 喺边度 咧？嗱，我哋嗰个新媒体呢度卖广告啦，就叫做众新闻。 众新闻 ，OK， 公众嘅众系准备一月一号。 一月一号 launch， OK， 好快喎。 系啊，先想一额汗啦。 啊，你唔会 嘅，反应好强劲喎，你哋。 我哋其实。大家頭先都提到少一啲啦，就係而家嗰個成個傳媒嘅環境咧，係好兩極啦。除咗係香港獨特嘅情況，因為政治嗰個問題之外咧，其實亦都係嗰個社交媒體嘅發展咧，令到大家係兩極嘅。當你係喺呢個圈子嘅時候咧，其實你聽唔到另外一個圈子嘅聲音。 OK， 同質化喺個圈子裏邊， 同温層啊， 同 音谷啊咁樣。 係啦，因為你入到去，你譬如喺一個 A 立場嘅圈子裏邊，稍有講句咧，即係異類嘅説話咧， 即時 俾人鬧到咧，仲起埋你底啊啲咁嘅。 咁樣嚇， 咁變咗咧就係係大家係啱 key 先走埋一齊咯。啊， 咁 你繼續。 咁我哋就覺得其實即係香港，我哋不斷講話即係新聞。新聞自由啊，嗰、那個核心價值啊，我哋大家係認同一樣嘢咧。其實唔係淨係大家有個平台講，而係話你可以交流啊，你係有一個理性嘅討論喺度。 但 係 咪新媒體本身就好難進行理性討論？ 所以我哋自己咁，我哋有少少即係試下啦即係我哋希望即係呢一個，即係我哋而家做緊呢個媒體，其實有可以有不同嘅聲音喺度呢個。我哋希望可以促進到一啲嘅唔同嘅交流嘅討論。 我順住你講啊，不同聲音啊， 希望啦嚇。咁第二咧就係亦都係面對緊而家呢個媒體，頭先亦都討論到就係即時新聞，大家係好多主流嘅網上媒體啦，應該咁講。 Breaking news 做好多即時新聞咁，即其實我冇都冇壞嘅，你做咁，而係咧即大家猛咁去追 breaking news 嘅時候咧。真係 breaking 啊！咁，但係啲新聞係我哋形容係碎片化，即係當你想話，我呢個新聞我想 complete 一啲，你就發覺哇，即係好多段喎、 啊。咪譬如好簡單啦，譬如我一個市民，我想知道葉劉過去二十年從政一路做過啲咩嘢，有啲乜嘢好嘅嘢，有啲咩唔好嘅嘢，然後有一個 comment， 有個總結咁樣。你而家全部碎片化㗎。 係啊，咁我哋就覺得喺呢度咧。其實亦都有我哋一個空間喺度，我哋能唔能夠即係我哋做得唔多，我哋唔可能做咁多 breaking news、嗯。但我可以話，譬如今日有邊幾個係重要新聞，我可以俾到一個完整嘅圖像俾讀者，包埋 呢班即係比較資深啲嘅同業，佢可以俾到一個叫 perspective。 嗯，即系 唔系 净 系话评论啊，而系话有啲 perspective。 咁你具体啲讲啦，现传啦，香港01啦，端传媒啦，立场新闻啦，细啲嘅读媒啦，852啦等等。 嗯， 咁你同佢哋有咩分别咧？你可能同端传媒会唔会就变咗系同一类型？ 嗱，端咧，即系其实佢做得很好嘅好多嘢。不过端因为佢个读者群咧，就系、 大中华。 台灣啦， 跨越香港人， 香港啦， 大中華， 海外啦， 海外， 因為其實嗰三個唔同嘅讀者圈嚟嘅， 係， 即係冇，我唔相信有一個新聞 可以 fit 曬佢， 係 fit 曬嘅，即係等於一個可能切入點係蔡英文，一個係 Trump， 一個係 啊，正如我頭先講咧，就話香港嗰、那個我哋嘅報紙係貨800,000人去生產啦，所以咧我哋嘅口味咧未必可以打入台灣，喺政治上亦喺商業上打唔到入台灣，喺政治上打唔到入大陸。 所以我哋睇到就係，因為我哋係鎖定香港，因為我哋就係香港，即係我哋本身就係香港大。 嗱，舉例會唔會似台灣嘅報導者咧？但佢都好詳細嘅新聞嚟嘅，都係寫得好深入嘅。但係佢都係網媒嚟嘅，佢又唔係印嘅。 係，有少少似啦，但我又唔覺。我哋會 daily news 多翻啲嘅，即係我會係每日話，即係我唔係淨係話做一個深度，即係好耐追一個深度報導，即係我希望我每日係有新聞產出嘅、 嗯， 而係譬如今日，譬如話宣誓，嗰日係最大嘅新聞，即係我哋點樣解讀嗰個新聞咧？那個新聞往後點，即係嗰個事件往後係會點樣發展咧？嗱、有啲嘢咧，而家係其實媒介都唔知嘅喎。有時候我哋唔知咧，即係會吹到咧，好似似層層咁。 係。 咁但係即係我哋希望可以做到一樣嘢就係，我唔知道就話俾你，我真係唔知 道。OK。 但係嗰個可能 好有勇氣喎、啊，好有勇氣喎、 啊，好容易變燈神喎、啊。你知而家啲網民好挑剔嘅喎、啊，真係。 你繼續啊。 即係我希望即係幫到讀者理解嗰個新聞。如果我哋有。獨家消息我梗係帶出嚟啦。如果我哋冇，我就即係老老實實，即係唔可以我冇就冇噶啦嘛。但我哋希望幫讀者去解讀到嗰個新聞啦。 但係好大挑戰喎、啊、嗱，我成日都話啦 ，breaking news 就反而容易喎、啊、，breaking views 係咩咧？即係突發嘅觀點啊。嗱，譬如你頭先講啦，嗰單新聞 DQ 梁油咁啊，宣誓咁啊，可能嗰個變化速度好快，好快已經 escalate 到一個辱華啊，跟住釋法啊等等。即係你要一個 breaking views， 所以嗱，點解我唔係講笑嘅話燈神嘅問題？正正因為你要去觀察那件事的發展的時間很短，你要 prepare 你的觀點的時間也不是好像報紙那樣，你可以或者周刊那樣，你可以等到件事很多東西浮面了，你才去拿一個判斷。那呢變成很多時候是直覺的，我覺得。所以為什麼那麼多人變成燈神呢？在新媒體時代，舊媒體的人變成燈神呢？正正就是因為個 breaking views，他沒有那麼多料去做一個判斷，但你又要因為追的時間， 你冇咁多個鐘頭啊！ 係啊，嗱， 冇咁多個鐘頭。 譬如我當我以 TVB 新聞為咁樣去睇啦。我起碼嗱發生個新聞，到我拍完段片翻去 edit， 中間我到6:30 cast 出街，我仲有可能2小時去寫個新聞稿，同埋去補料啊，打電話去問嘢，去 check 嘢。但係如果你話係網絡咧，我覺得可能嗰個時間未必比 TVB 即係仲有咁多時間喎。TVB 可能採訪完之後佢有3小時喎，仲有 哦呢個㗎， 同埋 TVB 佢唔需要俾咁嗱，如果你嘅賣點係一個觀點係 opinion 為主咧，讀者對你嘅期望又會高嘅喎。 我個形容就係我哋希望可以解讀個新聞， 解讀新聞， 唔 係 一個話嗱、 okay ， 我個 即係唔係做 會咁嘅發嗱，一定咁發 就變燈神咯。 唔係啊嘛，因為真係你即係個個都話自己係阿爺。 是 吧，所以我成日形容就好多阿爺，即係其實你到而家，即係個個講到似層層，其實到而家有邊幾個真係比較接近咧？其實都未知喎， 究竟有冇紅燈咧？真定假嘅咧？ 仲有你有咩方？有冇人咁即係咁高水平啊？可以 verify 到佢係咪真係啊？真係高層啊？ 即係你譬如啱啱啊 TVB 講嘅話接近咧， 係啦係。 不是接近話北京權威消息，就係話又唔俾啊呢個爭，又唔俾嗰個爭咁樣。 係係， 即係呢啲，即係我哋冇辦法，即係我哋唔係有呢啲，但係我哋希望有時新聞好複雜，即係嗰啲嘅 即我哋我仍然解讀就係呢個複雜嘅新聞或者咁重要的新聞，其實重點喺邊度？佢往後可能嘅發展會係點樣樣？即係呢啲，我哋希望我哋以呢啲比較資深嘅人，佢個新聞嘅閲歷可以幫到手。 咁就好唔同嘅咯，同而家一啲網絡上邊嘅新聞媒體有個明顯嘅分別。 係有啲係有唔同。 咁即係你會相對會靜態啲嘅。 係啊，係會靜態啲嘅。 嗯，咁係繼續之前我補充嘅嘢咧，任何一間電視台啦 ，TVB 好啦 ，Now 好啦 ，Cable 好啦。他出新聞咧，唔係真係等佢剪曬做曬 VO 即係旁白嘅。佢一攞到片咧，首先係出一啲好簡單嘅片先，先出 live， 然後一個剪好簡單的片，咁咧 一路加， 一路加上去。我 Anka 講幾行啊之類嘢，到最後尾咧，到佢個過得一兩個鐘頭到咧，先出有 VO 嘅帶，啊有 VO 即係 voice over， 即係有旁白。嘅帶咁唔需要等咁耐嘅，咁但係由於而家嘅競爭太緊要啊！哇，你唔做全部網媒做曬 Facebook 做嘅，個個都話 live 揸嘅手機就 live。 哦，係啊，而家係啊。 啊，你嗱喺咁嘅環境之下，我知道你好有赤子之心，譬如話你哋好有 vision， 好有呢個衝勁，但係呢個現實喎，同埋咧即係嗱好說話我咧就唔識講啊，所以一世都好霉。我講一啲 咁謙啊，你啊， 即係講啲即係國王的新衣。如果你咁樣做法咧，你係注定小眾嘅喎。 你搶唔到時間嘅優勢 啊！你要咁樣分析法，你注定係小眾。小眾咧 ，which means 咧就 market 細 ，market 細自然咧攞翻嚟個廣告細，即係就算即係好難生存嘅喎。 係 係，你個回應係咁樣，好像係啦嚇。 這個是包括我們包括所有網媒都面對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問題，這個是很嚴重的，即我們都知道的，我們都覺得我們自己都要想啦這件事。但是當然一開起步，其實我們說話我們希望透過眾籌啦，即讀者如果都認同這個理念的，我相信不是很多，但如果有部分讀者他認同的，他願意是讓我們試一下的，俾一個支持去試下嘅，咁我哋咪盡力去試咯。因為我覺得呢個世界，即係你唔試有啲嘢，你唔試就一定係失敗噶。 我知道。 試有冇機會成功咧？有，係咪一定成功咧？唔一定。咁我覺得即係我哋想嘗試一下呢個。 OK， 你係 focus 喺香港同埋大陸啊，還是係咪 focus？ 我哋嘅讀者係 focus 香港。 OK， 咁除咗頭先講呢兩樣咧，其實我哋都希望嚇。即是在新媒體，因為我們 是一個網媒嘛，所以在這個方面我們都希望在個新媒體的應用上面呢，即是走多一點， 即是用多一些科技的， 是的，譬如包括即你提到很多次啦，即我們在 video 上面，這個方面我們是不夠的，現在我覺得這個方向是需要。再來就是剛才講到其實數據 Big Data， 即這個即我覺得其實香港在即媒即數據新聞方面其實少，以我們這麼小的規模，即我們都想去試一下的話，其實我更希望是更多主流的媒介，即主流在做著網路上，其實他們的資源比我們更多，即這個 他們會跟從你咯， 我都希望不是跟從，不敢這樣說，而是我覺得這個是即我自己從一個做新聞人的角度，即我看國外有很多即他們應用即大數據去開發了很多新聞， 其實用得很犀利，外國 開發了很多新聞令你眼前一亮，即原來 可以是這 樣，可以是這樣，當然這個到亦都涉及到整個政府，譬如在個資訊上的開放程度，我都希望可以是亦都香港就特別無論誰做特首都好，都在說創新科技，我們向這個方向發展，其實我們的資訊開放很差。 第一，我想開放資訊就速度很慢，第二我覺得是什麼呢，他們對媒體的觀念很落後。你看到之前已經吵過了，網媒還是不可以去政府的 採訪， 新聞處不認可的媒體的，所以不可以去政總採訪。第二你看到的梁振英上任之後， 部分 即是用了很大的政治的壓力和資源去控制主流媒體，差不多七七八八了，除了蘋果、半份明報，其他已經全部歸了邊。但你看到他一路整個仍然主導不到的民意，很明顯主導民意的新媒體， 而因為咩咧？因為唔單止佢 provide 咗 breaking news， 而係佢未必有採訪添嘅新媒體，而佢 provide breaking views， 即係話嗰個民意係好短時間已經成形，未等到馮偉光嗰篇文章出街，馮偉光係第二日先出街。 係， 咁佢出街嗰陣時候已經係交咗噶啦，因為嗰個民意已經係喺即時 了， 即時已經形成咗。咁所以我就話有個 time lag 啦。譬如你呢個眾新聞本身，你希望做到一個新聞嘅 curator 嘅角色，去解讀一啲新聞嘅背後，即係但係當個民意迅速形成嗰陣時候，可能佢睇完阿蕭若元嘅最新消息，可能睇下尤清源點講，睇下劉世良點講，咁可能佢得睇埋歐嘉倫咁樣，咁就可能見唔咁已經 form 咗個意見噶咯喎。嗰、那個人好似你咁講，打開個 news feed， 人哋已經係咁 share 一件。 即係你嗰即係點講啊？就係、是、我哋唔係要取代呢啲嘢，即係其實我哋係俾多個 alternative。 嗯，即係沉澱咗之後，你仲可以睇到一個完整啲嘅 version。 而且係你講咧咁點講啊？咁睇咁多嘅，佢應該係幾 addicted 嘅嘅。 唔係啊，我 news feed 就係 follow 嗰啲人啊嘛， 上個人啊。 佢自動會走嚟我度噶，佢一有嘢 post 嘅話，歐嘉倫一有嘢 post 我就知噶啦嘛。譬如建吳一有新嘢，我就知噶啦嘛。我唔需要主動去咩噶。 咁嗰係冇問題，呢個係觀點嚟噶嘛。 係咯，即係我意思係話，就算你話係提供一個觀點去解讀新聞呢樣嘢，都有一個好大嘅競爭嘅環境。 哦，當然啦，呢個係當然係。 係啊，即係話 而且有競爭係好事。 因為那個民意形成的 cycle 越來越短， 很快， 就是說其實呢、這個、政府以及建制呢，他們在反擊方面呢，是就算這麼多錢都是失敗 失敗，是啊，因為個民意很簡單，就是說 OK， 你說了一句話，在星期二行會出來走去跟傅振中這樣在這裡接 即是眼神交流， 傅振中這樣在這裡大家自己有這樣、可能在一個小時之內那個負面印象已經極速形成了， 是啊， 就是說有沒有搞錯，黏在愛字頭那裡，又或者譬如葉劉那樣，可能那張照片你記不記得，他很慶啦，當然梁振英一說不連任，網上立刻流傳一張照片，就是他將他的樣子跟梁振英 merge 在一起、 OK OK 改圖，這張改圖 改圖那張改圖，其實大家以為是一張圖，但他已經是很短時間已經 shape 了大部分的網民對葉劉政治取向的看法。 嗯， 你係我同意嘅，但係其實亦都係因為大家對佢嘅政治取向有個睇法，所以咁快先會出咗一張圖。 係啊， 呢張圖又咁可以 viral。 係啦， 係嘛？即係都係我講過噶啦，即係話喺黑夜之中講鬼故嘛。鬼故中午食飯同啲細娘或者同阿月華食飯，你咪一得啖笑，阿 Toby 阿湛去講鬼故，都幾好笑喎。但我調翻轉十二個鐘頭之後同你講啊， 好頂嘅。嗱， 問題而家係香港係黑夜啊嘛， 嗯， 嚇，即係喺廣義上一個黑夜，乜噏乜鬼故出嚟都有人信啦，都有市場啦。 即係我覺得點樣可以突破到而家呢個咁嘅情況咧？因為可能你出之後，我當你自己。呢個新聞解讀出嗰陣時候，可能已經係五個鐘之後啦。 嗯， 唔係你又唔好睇輕佢哋呢班人，佢一出咧會同你可能競爭得好噶 ，head on competition 添啊！ 即係同佢競爭啊！ 你唔好睇輕佢，可能佢啲意見特別勁嘅。 唔係佢一攤就三個鐘可以唔使停噶嘛？真係呢個。 係啊，咁啊， 咁 有啲人中意 長， 有啲人中意長跑，有啲人中意飛毛腿嘅。咁你睇下你。會唔會開 explore 咗一個新嘅 niche 啊？係啦， 即係 explore 一個新嘅 niche 啊！ 因為我覺得基本上係網路咧，其實你話艱難，但係亦都係因為有呢個網路世界，所以咧政府其實好難完全去掌控曬。 係。 咁我自己覺得其實網路嘅媒體越多越好。 嗯。 即係你 至於揾唔揾到錢？就另外， 但係嗰、那個嗱，頭先講啊，湛國人一路提咧個 sustainability， 即係可持續發展呢個問題，即係話而家可以咁講啦，無論立場好、端好、零一就唔使驚啦，因為有大水喉。即係好多呢啲，即係如果冇大水喉嘅媒體咧，都係即係掙扎求存喺度。咁、你哋諗住係走一個乜嘢嘅模式？係收費媒體啊？是免費媒體啊，定係 NGO 啊，定係公民媒體啊？ 可唔可以賣下關子咧？嗱，阿月華答之前，我哋唞一唞，好唔好？ 好的。 属羊、属鸡、属马、属马，帮我企埋。